学，结果上学期间把身份证丢了，他也没大在意。这五年以后呢，回到了我们的地方，准备买房的时候，哎，突然发现他有这个不良的信用记录。后来一查啊，他说是有人拿他身份证去办了这个信用卡，结果呢，就因为有了不良的记录，然后他没有办法去从银行那儿申请到贷款，或者是影响到他贷款了。然后后来具体他怎么操作的，我也没有详细问。但是今天我刚才跟袁处沟通的时候，您说这事儿是可以解决的，具体怎么解决呢？ 对，相信有不少朋友会遇到这种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呢，就是要去商业银行，或者去我们人民银行的征信中心，就是我们各地的分中心。去行使你的异议权， 异议权， 对， 就是我有异议是吧？ 你对信用报告出具的内容有异议，为什么有异议？因为这份报告的主体根本不是你自己。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要求商业银行去，即使到人民银行也是要求商业银行去对这笔异议进行核实。如果他核实不是你本人贷的款，而是身份证被冒领，那么商业银行有责任也有义务把这笔不良信息去删掉，他去找真正的欠款人是谁进行法律的追索。 哎，但是咱老百姓遇到这种情况，您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提出，去人民银行提出我们的异议权啊，去提出你的这个质疑去啊。还有一种情况，像这个是这个不小心的情况，丢了身份证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这个，比如我身边同事也有哈，这身上有房贷，但有时候工作忙，每个月的那个最后还款日期他可能给忘了，他就没还，结果就会哎呀特别火急火燎的说，我今天没还会不会就影响我的信用记录啊？特别着急。那这种情况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经常会遇到，那这种情况我们一般会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下出现以后确实很普遍。第一个呢，就是不要去销卡， 销卡 你说的房贷是吧？ 对，比如说要还贷， 那就是你首先要按时还贷。 嗯， 就是还贷以后我们这个信用记录不良的记录它会保留五年时间，就是说就会自动的删除。 首先它不会终身跟着你是吧？它会 这也是对个人的一种保护，金融保护。 嗯， 那么第二呢，就是为什么要继续还款呢？这是不好意思，这是一种保护。 嗯。 第二个呢，就是那个。 就是他到，比如说他晚了一到两天，或者说他忘了，这种情况会不会给他的信用造成影响？ 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会代成的，但他继续还款的时候也可以跟商业银行去协商。 哦。 就是希望这一笔呢，希望商业银行。可以删掉嘛。 嗯，就是他有一个合理的这个比如说理由。 对， 而且你不能是总这样是吧，就是我们说偶尔一次可能还是有情可原的，这也根据每个银行的这种具体情况不一样。因为我个人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可能确实比如说这张透支的银行卡跟他关联的储蓄卡里面余额不足了，可能到了还款日没有还上了，当时我是收到了银行的一个短信提示，您今天扣款日没有扣成功，你在一到两日之内请把这个钱补上。但是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影响我的记录吧，只要我补上就没事。 对，如果是这种情况当然不会了，因为银行对信用卡都有一个容时和容差，就是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金额都可以容忍。但是上银行在报你不良信息向征信系统的时候，他一定要给你一个告知。 嗯， 这是我们特别征信业管理条例特别要求金融机构的一个就是信息提供者的像的一个义务。 哦， 要保护你的知情权， 就是你不能偷偷把我这信用就报上去了，你得让我知道哈，甭管是有没有不良的， 主要是报不良信息一定要告知。 嗯， 所以你在银行留的地址和这个电话号码要特别准确，否则他就会告知不到，那么就会报上去你就来不及改正。 哎，所以这也有很多的这个贴心的提示哈，要提醒到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管大家是因为这个繁忙啊，还是因为什么情况哈，千万不要给自己的信用造成一些影响。但是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是，比如说因为银行的失误，咱们比如说这个信用没有及时的还款，会有这种情况吗？ 没错。 嗯， 这样的也有，因为就是银行可能在处理一些业务时候不太有所疏忽，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要行使你的异议权，向商业银行提出来，要求他改正这个信用记录，或者向我们人民银行提出来，因为我们人民银行自己是不能够，就是说或者我们征信中心是不能够自行修改和删除这个数据的。 嗯， 这个数据啊都是由商业银行直接报送给我们，我们只是对它进行一个匹配整合。 嗯， 就这种情况下，但是我们作为这个服务机构吧，

他有百分之百的热爱和责任心。 老师， 错，他每天24小时，全年365天，随时待命，没有假期，永远处于加班状态。 警察， 回答错误。他了解烹饪学、物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求回报，不需要任何薪酬。请问他是谁？ 妈妈。 世上最艰辛的一份工作，感恩母爱，孝道传承。现在是。